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76集，心机算尽。被你夸赞，本官一点也不觉得荣幸。 哼，可惜你猜错了，这里不是白莲教的大本营，充其量只是分坛罢了。想借此来升官发财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 失望倒未必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方才我已经将来龙去脉向你坦诚，现在该轮到你了吧？ 问吧，我知无不言。 李曼倒也干脆，在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反抗之后，就变得很痛快。锦衣卫在旁边虎视眈眈，他一点也不想尝试他们的手段。唐范也不想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诸如此类的废话，那些都可以留待以后再说。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，这里究竟藏匿了多少白莲教徒？除了你们几个之外，其他人在何处？还有，那怪物是不是你们放进来的？ 我们本来有30几个人，不过在偶然发现这里之后，也在与那怪物的较量中损失大半，如今只余5人，3人在这里，还有2个在外面，正是他们方才将你们引走的。至于那怪物， 他看了唐范他们一眼，慢吞吞道， 是这里的镇墨兽。 从李曼的讲述中，唐范他们才知道，这座墓穴与洛河之间果然是有通道相连的，中间一道石门以机关开启或关闭，每当洛河水位下降时，石门开启，镇墓兽从墓穴回到洛河，石门关闭，而洛河水位上涨时，石门又会再开启一次，此时镇墓兽就会从河里回到墓中。当然，镇墓兽本来不是镇墓兽，估计是从黄河游入洛河的一种水中猛兽，只不过被2000年前的古人利用，作为镇守此墓、防止盗墓的镇墓兽罢了。李曼他们一行人本想盗墓发财，却无意间在这里发现了这座巩国墓穴。虽然大家被镇墓兽折腾得人仰马翻，损失惨重，但是这里头却有极其丰富的陪葬品。抛去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青铜器不说，光是金银珠宝集合起来就能整整堆满一个耳室，财帛动人心呢。更何况白莲教没了南城帮那个财源之后，正需要大笔金钱补充。李曼等人立功心切，在折损了那么多人马之后，他们总算摸清了镇墓兽出现的规律，又设法将那些宝物聚集到一起，准备偷偷运走。然而镇墓兽的凶性已然被他们唤醒，示意从1年前开始，洛河村的人总时不时能听到那阵诡异的哭声，那哭声正是镇墓兽发出来的。先前唐范他们早就知道，为了弄清哭声的来源，洛河村一共出动了2批人。第一批6个人有去无回，大家都以为是河神作怪，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因为发现了李曼等人的动静，进而被杀人灭口的。第二批去的人里头，有县城的捕快，也有洛河村的村长。那些人被引入了盗洞里，原本李曼想将他们作为镇墓兽的食物，但又怕这些人有去无回，更加引起官府的注意，所以就特意放了一个已经疯疯癫癫的捕快和洛河村老村长回去，又以老村长的孙子威胁他，让他装疯卖傻来告诉世人，那河里有河神的存在，借以转移世人的注意力，使他们不会去注意到盗洞下面。 这样李曼等人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转移财物。但他们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钱三师傅那伙盗墓贼会在这个时候过来挖坟，又开了另外一个入口进入宋地陵，从而发现地陵下的拱侯墓。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。李曼等人用同样的手法杀了盗墓贼们，却忘了外头还有钱三那个漏网之鱼。结果唐范等人又从钱三身上挖出了不少线索，亲自下墓来杀镇墓兽。这些事情都是李曼没有想到的。如果唐范等人再晚两天过来，李曼等人就可以顺利将财物转移，顺便逃走。唐范他们下来之后，就只能遇到凶残的镇墓兽了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李曼就算再算无一策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一些细节上的疏忽成为今日失败的诱因。他没想到朝廷派来的钦差正是老熟人唐范，他也没想到有前面那一大堆死人，唐范等人还会甘愿冒险下墓，悍不畏死。他更没想到唐范他们早就做足了准备，下来之前就连墓穴的布局都摸得七七八八了。背上挨了那一刀，失血的感觉让李曼眼前一阵阵发黑。说完这些话，他更是口干舌燥，浑身乏力。突然尹元化抬起脚狠狠地将他一踹，厉声问， 那些财物呢？都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？ 李曼双手被绑，冷不防被踹倒在地，他也不怒，只是喘着粗气道， 如果我说了，你们能放过我的性命吗？ 尹元化记恨他们刚刚将自己五花大绑的事情，闻言冷笑道， 你们意图谋反，祸乱天下，没有诛九族就不错了，还想保命，若是不说，今日就等着丧命于此吧。 李曼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，伤口上的疼痛使他的笑容越发扭曲。 你笑什么？ 尹元化被他笑得胆寒，还想再踹一脚，却被随州拦住了。李曼笑不可抑，连眼泪花都冒了出来，对着尹元化露出一个阴森森的笑容。 笑你太蠢，我说这么多也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好让我活得更久一点，这样你们的死期就到了。 像是为了呼应李曼，他刚说完这句话，从石门外面就遥遥传来一个诡异的哭声，所有人脸色微变。 唐范刚刚也说了，那镇墓兽浑血而动，对血腥味最是敏感，我的血引来了它，你们知道这一切又怎样？最后还不是要死在这里。 石门外面传来砰砰的声音，似乎有什么外力在撞击着，起初只是试探性的力道，伴随着对方发现石门坚固，便越发用力起来，石门连带着里面这间正殿甚至被撞得微微颤抖，扑簌簌落下来许多灰。 这里的秘密永远都会被掩盖，你们全都跑不出去的。 他的后脑勺被庞奇重重地抽了一下。 你自己还不是要死在这里，说什么风凉话，快想办法。 圣教对我恩重如山，没有他就没有家财万贯的李曼，现在我报恩的时候终于到了，能有你们这么多人陪葬，我也死得不亏了。 说话间石门又被重重地撞了一下，这道石门原本是依靠巧劲儿才能打开的，对人来说并不是难事，但对猛兽来说，石门就是横在眼前的障碍。不过外头那头镇墓兽明显是有些智慧的， 在发现连续撞击没用之后，他就逐渐停下攻势，转而进行其他的各种尝试。身处石室里的人们原本以为他们虽然暂时出不去，但外面的镇木兽也进不来，只要耐心等待些时间，他失去耐心后就会自动离开。然而当他们看见石门从外面被缓缓推开的时候，不由都有些心惊胆战了。一只尖利如同鸟爪，却比普通鸟爪还要大上好几倍的黑色爪子从门缝里探了进来。以这怪物在外面的力道，被这样一只爪子抓下来，估计脑袋当场就得开花。想到这里，众人的心都是狠狠一颤。随州喝道： 上去按住门。 其实也不需要他说，许多人早已扑上去，用身体将那石门死死堵住。然而外面那道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众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不过是堪堪将门推回去。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，石门又是被狠狠一撞。许多人还贴在门上，当场就被震得四肢发麻，没了力气。外面又是一撞，一下再一下。随州沉声道： 火铳准备。 被这一声提醒，许多人才想起他们还有火铳傍身。带着火铳的锦衣卫连忙往里头填充上火药，万分紧张地瞄准石门处，只等着这道石门一旦撑不住倒塌。然而坏事似乎总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还没等他们准备好，那石门就已经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冲撞力，轰的一声碎成两块，往后倒塌下来。有些人躲闪不及，当时就被压住。伴随着石门彻底坐回，一阵腥风扑面而来，熏得众人差点就吐了出来。殿中唯一的蜡烛也随之彻底熄灭。不过幸好在那之前，随州已经命人点了四五个火折子，分别丢在各个角落。所以此时此刻，一道黑影伴随着腥风扑了进来，他们也终于得以看见李曼口中这只镇木兽的真面目。实际上这怪物并不高，却长得很粗壮，脖梗很长，整个身体约莫有壮年男子的三四倍大，浑身布满黑色的鳞片，白森森的牙齿和巨大的嘴巴向众人昭示着他的咬合力。高高扬起的脑袋上嵌着两颗血红的眼珠子，正缓缓转动，怨毒地盯着殿中所有的人，仿佛已经将他们当做了盘中餐。有鳞而无角，四肢却有爪，似蛇非蛇，也比鳄鱼大了数倍有余。众人认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，他的身体死死堵住门口，只需要稍稍动动脑袋和尾巴，便已经将所有人搅和得不得安宁。锋利的绣春刀砍在那黑色的鳞片上，鳞片毫发无伤，能用来砍柴的绣春刀竟然却微微卷刃。怪物尾巴一扫，一名锦衣卫瞬间被卷飞，又重重落地，生死不知。随州趁着那怪物在应付其他人的时候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他的背部。怪物仿佛被激怒了一般，张嘴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却不是兽吼，而是唐范他们听过无数次的鬼哭声。那声音在石室之中来回贯穿，令人耳膜嗡嗡作响，毛骨悚然。伴随着沉闷的巨响，四只火铳里的火药被点燃，火光喷射而出，悉数击在怪物身上。然而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下，那怪物却仅仅只是发出一声更为尖利的叫声，越发被激怒了一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其中一个手持火铳的锦衣卫探了过去，张开腥臭的嘴巴。 啊！ 那锦衣卫的惨叫声戛然而止，他的一只手臂连带着半边肩膀全部被撕咬下来，鲜血霎时间狂喷出来，溅了旁边猝不及防的同伴一头一脸。 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停下动作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这样恐怖的攻击力，只怕大伙全上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。先前他们听到李曼说折损了20多个人的时候还心存轻慢，现在看来对方的说法却是丝毫不夸张的。 上火冲！ 随州厉声一喊，喊醒还在正愣的人们。庞奇抢过旁边一名手下的火冲，对着他吼道： 停鹰！ 下一刻，怪物的尾巴横扫过来，他们不得不抱着火冲侧身一滚，狼狈避开。在这一片混乱之中，像唐范和尹元化这等毫无功夫傍身的人只能四处躲避，尽量不给随州他们添乱。否则若是自己也深陷险境的话，连累的人就更多了。唐范见四下的火折子将要熄灭，还抽空又点了几个丢过去。另外一边，火冲再一次开火放炮，正好重重地击在怪物的尾巴上，火光冲天，又是一声闷响。虽然怪物有鳞片相助，不惧火气，但是这股冲击力依旧使得他庞大的身躯摇晃了一下。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一直在怪物身上努力稳固身形的随州跃至怪物头上，绣春刀高高举起，一把插入他其中一只眼珠子里，如同女人嚎哭般凄厉的叫声响起。暴怒的怪物一把将随州甩了下来， 攻击他的腹部。 庞奇等人提刀纵身上前，趁着怪物一只眼睛瞎了而剧痛难耐，动作紊乱之际，将刀锋砍向他全身上下最柔软的腹部。受了伤的怪物虽然敏捷度大不如前，力气却比之前更大，在他疯狂的摆动下，庞奇他们根本无法靠近，甚至有不少人被怪物的爪子踩中或扫中，吐血断骨。两者的力量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，即使己方人多势众，形势也相当危险。虽然他们来到这里本来就是为了消灭怪物，为此随州还特地带上火铳，在这个时代有了火器在手，基本上就等于所向披靡，连蒙古人的骑兵都不在话下。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即使是火铳在这只怪物面前也完全行不通。对方浑身有鳞甲保护，唯一的弱点不过是腹部和眼睛，而他的身形既大又不失敏捷，攻击力还那样强悍，他们要找一个下手的机会也很难，好不容易才废掉他一只眼珠子。不过既然知道了弱点，接下来的总算有了希望。只见那怪物睁着剩下一只比之前还要充血狰狞的眼珠，在殿中疯狂地咆哮，挥舞着尾巴和爪子，像镰刀一样收割着所到之处的生灵。尹元化正靠在墙边发抖，冷不防那怪物的爪子扫了过来，他脸色煞白，眼睁睁地瞧着，连反应都忘记了。这时候还是旁边唐范伸出一只手，一把将他拽了过去。尹元化一个踉跄，险险躲过那只爪子，锋利的爪锋划过墙壁，留下3道深深的划痕。如果他还在那里，那么此刻那里就要多了一具开膛剖肚的尸体了。尹元化怔怔地靠在墙壁上喘气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刚刚逃过一劫。 到配殿里去！ 唐范喝道，一反平日的温文尔雅。他刚刚为了拽尹元化也下了很大力气，此时脸色不比对方好看多少，但下一刻危险再一次降临。那镇木兽似乎注意到这里还有两个更好对付的人，脑袋一转，大嘴一张，森森白牙近在咫尺。从唐范救尹元化到怪物扭头过来，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眨眼的功夫。